在太阳节之际，俄罗斯金正书妇女联盟访朝代表团向抗日女英雄金正书同志呈现了礼物。礼物是由俄罗斯金正书妇女联盟主席叶莲娜·瓦维奇团长14号转交给我国有关部门干部的。